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2集《赐婚二》。文惠帝笑不出来了，他的心里愤怒的发抖，恨不得让人将睿王拖下去斩了，可是他不能。但他终于也再也维持不住面上友善的笑意，神情僵硬得不得了。他干涩着嗓子问道， 你说谁？ 威武大将军嫡女。 睿王道， 陛下不记得了，前些日子太子不是还要娶她做侧妃？ 竟然逼人如此，欺人太甚。文惠帝的脑子里一瞬间冒出许多个念头，到了最后却是有些控制不住，想要冷笑起来。这个睿王看着懒懒散散，对什么事情都不上心，名气和秦国结盟之事也不放在眼里，每日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儿，原来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，还有后招在这儿呢。一想娶的就是威武大将军的嫡女，他娶的是沈庙还是沈家的兵权呢？文惠帝知道，对于大梁来说，沈家的兵权也许算不得什么，大梁本来就有许多出色的将士，可是对于名气，原先优秀的将领们大多在早年间被他遣散了，如今谢家也示威，能够支撑名气威名的也就一个沈家而已，名气没有了沈家，犹如老虎没有利爪，再对付大梁只怕连挣扎都挣扎不了几分，就被吃干抹净了。好一个睿王，好一个大梁。文惠帝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道， 睿王好眼光，不过沈将军爱护自己的女儿众人皆知，若是睿王执意要娶沈庙，沈将军只怕心疼幼女，不愿她远嫁大梁。 这又何难？ 睿王把玩着手上的扳指，漫不经心道， 沈将军不愿，陛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？ 文惠帝一愣，睿王的话继续传到他耳中， 大梁和明齐如今还算友善，陛下不会连这个人情也不给本王吧？ 他伸了个懒腰，淡淡道， 唉，如此本王也该向皇兄回禀一下城池的事了。 文惠帝活了一辈子，总算是知道气得浑身发抖是什么感觉了。沈家就是块肥肉，睿王这是不仅要抢这块肥肉，还要主人家双手将肥肉奉上。若是他真的下了道圣旨，只怕就算沈姓日后因为忠心留在明齐，也会对他生出怨愤之心。是他下圣旨让沈庙远嫁的呀。若是他不肯下圣旨。文惠帝看了一眼对面的男人，他戴着面具，看不清楚是什么表情，然而总觉得这人懒散轻慢的外表下是极为厉害的手段。明齐和秦国同盟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贸然与大梁对上，可不是明智之举啊。睿王给他出了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没有解答，因为做什么答都是错的，吃亏的都是他。那男人的目光落在文惠帝的身上，犹如猫儿在戏耍爪中的老鼠，懒洋洋慢悠悠地问道， 陛下可想好了？ 文惠帝憋着不出气，自登基以来他处理过无数棘手的事，没有一回如同眼前这么令人憋屈，也没有一个人敢如此无理又放肆地对待他。生平第一次，文惠帝开始后悔从前不应当为了集中兵权而对付世家大族，若是明齐再多几个沈信这样的猛将，是不是就不必如眼前这样在大梁面前低声下气呢？可世上哪有后悔药啊？ 瑞王见他不回答，便是一笑，站起身来说道， 本王明白了。 说着作势要走。 等等， 文惠帝叫住他。瑞王站住了，笑着说道， 陛下可想好了，一国之君一言九鼎， 明齐和大梁交好，朕自然也有成人之美。 文惠帝笑得比哭还难看。 若是沈家小姐嫁给瑞王，也是沈家小姐的福气，朕乐见其成。放心，朕今日拟旨，过几日就上朝颁旨。 顿了一顿，才无比艰难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， 城池一事， 就当是送给陛下的礼物。 瑞王一笑，心情不错地离开了。等瑞王离开后，文惠帝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，他的额上渗出汗珠，脸却涨得极为通红。愤怒、羞耻、屈辱、怨恨在他脸上交织淋漓，然而这一切他都无力去改变。这或许就是世界上最令人难堪的事情了，明明是一国之君，明明是真命天子，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无奈。一边的高公公大气也不敢出一下，亲眼见着帝王被逼成如此境地，做下人的自然也担惊受怕。 拿朕的纸笔过来。 文惠帝定了片刻，突然道。高公公连忙应了。文惠帝目光沉沉，虽然瑞王眼下是说城池之事暂且不提了，那也是用沈家这门亲事换来的暂时安定，究竟能安定多久谁也不知道。最重要的是，沈庙嫁给瑞王以后，虽然沈姓还是名其人，可是文惠帝却再也不敢信任沈姓了。之前虽然打压沈姓，那也是怕沈姓功高盖主，可威武大将军世代忠良，对于沈姓的忠心文惠帝还是很相信的。可是女儿在大梁，若是大梁以沈庙为把柄要挟沈姓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。沈姓这颗棋子算是废了，明齐的局势也就会更加艰难。为了提防大梁，明齐必须赶紧和秦国恢复盟友关系，两国合力方能抗衡一二。秦国还在为黄甫浩和明安公主的事情而恼火明齐，明齐就必须拿出诚意来。太子必须死了。文惠帝闭了闭眼睛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文惠帝给太子下的定罪书来得又快又急，几乎不给人想清楚的时间。太子在牢中自尽了。究竟是不是自尽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不过是为了保全太子的名声，总不能堂堂太子落得和市井囚徒一样斩首于众人面前吧。还是因为刺杀别国太子的罪名。只怕这样一来，第二日明齐皇家的威严也就不要了。百姓们总是好糊弄，可是官家深谙此道，太子是不是自尽谁能知道呢？皇家总是喜欢给自己找个好看的由头，哪怕本身是脏污不堪的。太子自尽的消息传来，皇后似乎是闹了一场，随即便生了重病，在坤宁宫足不出户，好生将养着。后宫中的嫔妃却是人人自危，皇后怎么会生了重病呢？无非就是因为太子倒了，太子倒了，皇后下半生没了依靠，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坐稳都不好说。皇后痛失爱子，只怕会对文惠帝怀恨在心，文惠帝自然也要提防着。是以因病而足不出户还是被软禁，就只有他们自己晓得了。皇后若是也倒了，谁会是下一个六宫中的主子呢？看来看去都是徐贤妃的胜算最大。 文惠帝宠爱徐贤妃，徐贤妃还有两个皇子儿子，周王、晋王兄弟和黎王一派斗得你死我活，可是黎王毕竟没有一个得宠的母妃。周王、晋王可算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了，因此嫔妃们便都小心翼翼地做人，这个关头可不能被人抓了把柄，一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皇甫浩一事，除了太子和皇后受累以外，其他有关牵连的人上上下下都一并受到了连累，连累的最惨的却是员外郎王府。当日是员外郎府上王少爷提出要去品香的，还携带着自己的妻子，谁知道皇甫浩会血溅翼凤阁，王弼和沈东陵肯定是跑不了的。不过定下他们罪名的却不是这个，员外郎被人私举，暗中做着买卖私盐的生意，买卖私盐是大罪，整个王府都要被连累的。王弼和沈东陵被判斩首，王家其他人男丁流放，女子充为军妓，发配边关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